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58集，伪装。去都连绵阴雨，交战地还是晴日，三英主将轮换，今日是萧迟也到伊营，骆广白出军长来迎，萧迟也摘掉头盔，跟他打了个招呼。骆广白跳起来，接住萧迟也的头盔，看到上面的凹痕。 哈森把投射机玩得比咱们好。 萧迟也把缰绳交给陈阳，站在原地拆笔赋。 昨天二营的望楼被砸塌了，你赶紧给师傅传个口信，让军将往二营赶。 季明星派了一批军将往这边走，你要是等不及，我就让边伯营的军将补过去。 陆广白把头盔还给陈阳。 三营的墙修好了又塌了，千秋师傅那边给你匀不出人手。 萧迟也这段时间晒深了肤色，看猛盘旋在营地上空， 边杀骑兵的数量在增加。 端州蝎子被围剿以后，哈森就开始猛攻，三月最明显。萧迟也察觉到哈森正在东边疯狂召集人手，边杀骑兵的数量飞速增长，他们在去年只能主力进攻，靠余兵迂回偷袭，可是现在哈森能分出兵力同时进攻两个营。 阿穆尔把哈森放在北边，自己却没有南下，是因为他要在大漠深处扩张领土，让剩余六部也早日归顺。哈森如今能有同时进攻的骑兵，恐怕就是阿穆尔新添的助力。 萧迟也擦着面颊上的灰尘，若有所思。陆广白继续说， 但是哈森最近打得很不稳。 阿赤是被萧迟也杀掉的，哈森以为萧迟也回到交战地就会带着新铁骑走出营墙，然而萧迟也没有这么做。没有就意味着哈森无法跟萧迟也的新铁骑面对面，他们像是调换了位置。未知就是不可预防的危险，萧迟也正在拿走哈森的主动权。 哈森在南北战场打的都是胜券在握的仗。 萧迟也拨了下骨扳指， 他的营有一部分源自于对主将的熟悉。 七竹英在交战地打的那场仗就是证明，萧继明察觉到了这一点，所以打乱了交战地的顺序。当哈森再跟李北铁骑相遇时，他就明白萧继明正在干什么。萧继明是哈森最不喜欢的那类的统帅，因为他跟不上节奏，也不会着急，他似乎永远都能维持冷静，这既是萧继明的性格，也是萧继明的风格。他明白自己打不过哈森，所以他没想跟哈森在战场气氛上分出输赢。他在这几个月里做的事情都是在缓和李北的节奏，铁骑正在恢复，即便赢不了也不会再像先前一样被哈森牵着鼻子走。萧迟也沉声说， 哈森临门而立也会焦虑，毕竟他只想赢。 萧继明要把机会留给萧迟也。陆广白看向萧迟也， 阿穆尔在他身上投下了毕生心血，他的赢关系着阿穆尔面对十二部的尊严，如果不能打赢这场仗，他就没有办法成为十二部将来的大军。 萧迟也根本不在乎哈森为什么要赢，他只想要哈森的人头。陆广白像是明白这一点，不再继续，而是说， 哈森的焦虑也来自南边，大帅打了清蜀部，他们也要面临两方压力。 但是哈森真的是因为南北战场而着急吗？萧迟也觉得哈森这段时间的猛攻另有寓意，哈森也许想用这种障眼法掩藏他的目标，比起再跟李北启东消耗，中博才是最好打的地方。哈森很擅长伪装，萧迟也就像匍匐在黑暗里的狼，盯着哈森的每一个动作，他对哈森的了解已经远超哈森对他的了解。 如果我是哈森，我就打端州。 萧迟也蹲下身，在沙地上画出简图。沈泽琛在端州端掉了阿穆尔的辎重线， 哈森的军粮只能摊到大漠六部。今年年初，阿穆尔准许哈森迎娶朵尔兰，正是因为他需要葫芦部给前线供应粮食。边沙骑兵从去年六月开始就没有再能入境抢劫的机会，这才是哈森焦虑的根源。陆广白也蹲了下去，捡起石头压在萧迟野的端州上。 那你可要想清楚，只要你突袭端州，沈泽川就会调出背后待命的谭台虎，跟你在端州境内展开鏖战，然后沈泽川再向边郡和沙三营发出调令，两侧的援兵就能把你困在端州，让你有来无回。 我可以跑。 萧迟野的食指沿着石头绕了一圈。 我有最快的骑兵，目的不在于夺回端州，而在于抢劫端州粮仓，返程时还能突袭新建的洛山马场，两侧的援兵追不上。 你忘了大帅，你离开交战地，大帅就会顺流而上，绕到格达勒踢你屁股。 哼，正合我意。 萧迟也把石头拨到边郡， 大帅绕路去格达勒，我就把清蜀部的地盘送给有熊部，让有熊部截断大帅的退路，把他困在格达勒，一举击溃。 陆广白用手背挡住石头， 大帅既然敢孤军深入，定然有后援，他可以把苍郡守备军调到边郡，等到有熊部出兵拦路，就让苍郡守备军打回去。况且有熊部还没有归顺阿穆尔，你让他们出来当挡枪的盾牌，他们未必愿意。 他们肯定愿意，有熊部先前不肯归顺阿穆尔，是因为有清蜀部在他们身前做阻挡启动守备军的墙。可是现在清蜀部被大帅打掉了，有熊部抵挡不了大帅的下一轮进攻，他们只有归顺才能得到阿穆尔的援兵。 陆广白犹豫片刻，把石头重新放回了端州。 好，如果大帅不动，那我事先守在洛山。 我会在突袭时毁掉洛山通往端州的马道。没有了马道，你就得在洛山原地转圈圈，看着我的骑兵离开。 陆广白推动石头， 你回城要渡河，我到茶石河畔伏击。 就算你在茶石河畔消耗了我的兵力， 萧迟也抬眸， 我的目的也达到了。 陆广白用指腹摸了摸鼻梁，苦笑道：“ 真狠呐！” 茶石河畔是戈壁和旷野，陆广白擅长的伏击要借助地形，他在茶石河没有优势，战车阵型可以抵御骑兵的攻击，却无法对骑兵进行追击，陆广白追不上骑兵。如果萧迟野的推测没有错，那么哈森在这场突袭里不仅能得到补给，还能在南边给戚竹营重新设下阻拦，减轻他在北部的压力。萧迟野伸开五指盖在地图上， 哈森在去都里还有眼睛，他能看到全局。 暮色四合，营地里升起炊烟，陆广白索性坐在了地上，他把那颗石头握在掌心，看橘红色染就营墙，在最后的余晖里对萧迟野说：“ 你走不开。” 哈森猛攻交战地，他们都被牵制在这里分身不暇。 猛攻意味着他开始缺粮了。 萧迟野盯着自己指尖的地图， 如果牵制不住我们，他就要在端州损失部分精锐。 哈森压制着交战地三个营地的主力，只有把三营主力都消耗竭力时，他才能让自己的精锐突袭端州，到时候敌北疲于应战，援兵对哈森的威胁就降低了，那是他的最佳时机。陆广白把石头丢给萧迟野， 这是我们可以左右的时机， 只要看到了哈森的目的，这场突袭就不再可怕。哈森可以伪装，离北铁骑同样可以，消耗战对双方都不利，但相较起来，萧迟野底气更足，他有沈德川的军粮供应。仗打到现在，真正威胁到阿穆尔的人只有沈泽川，他的供应线就像是一张蛛网，让东部三境固若金汤。 把时间拖到六月底， 萧迟也接住了石头放在花乱的地图上。 我带着二营精锐去边郡，你和师父可以在哈森的猛攻下露出疲态，只要他的攻势减弱，就是要突袭端州的前兆，彼时我就在端州等着他。 三个月刚刚好，哈森调兵突袭时是仓廪充裕的季节，他更不会错过这个时间。两个人说到此时，天都暗了。萧迟也站起身，朝天空打了声口哨，猛震一旋身，不多时就落回了他的肩头。陆广白拍了拍袍子，跟萧迟也并肩往军帐里走。陈阳后在门口替他们掀帘子，在萧迟也进帐时低声说， 主子，府君和古今的信都到了。 萧迟也接过信，站在门口看。陆广白喝了半碗奶茶，半晌没听见萧迟也动，他回过头看见萧迟也神色阴郁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